被秦总嫌弃地推到一边。 下个月这处主建筑要进行对外竞标，挑选施工单位，有没有想法？ 雷蒙眼珠子转了一瞬。 照理说，建筑施工不是雷家的老本行，但是也不是不能试试。只是团队组建上，我怕有点来不及啊。 没事儿，我有人。而且之前你们做给秦氏的建筑内部方案设计图，我觉得很完美。你把那几个人找过来，我们分工合作，出两份竞标书出来。 为什么是两份啊？ 你这不是废话吗？雷家跟秦氏是两家企业，我们总不能用一份竞标书吧？ 雷蒙哑然失笑。 也是，我怎么觉得是一家人呢？ 秦锦城睨他一眼，嘴角也不受控制的微微弯起。 刚跟你说的话听到没有？留给我们的时间一个月都不到，所以不管你的人现在做什么项目都给暂停了，先把竞标书给我做出来。 雷蒙看着他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后笑道， 那什么，上次给你的方案是我写的，没什么团队， 就你一个人？ 秦锦城略惊。 也不是，多余帮了点忙，收集了一些资料。 秦锦城眼里的惊喜让雷蒙觉得很开心。 你会室内设计？ 大学的专业就是学的这个，不是一直没机会实践吗？ 雷蒙有点小小的得意。别的不行，就画个图设计个楼面他还是很有自信的，毕竟是在大学里得过奖的人。 过来。 啊？什么？我不就在这儿吗？ 秦锦城突然直起身体，伸长胳膊一勾，便把他坐在桌子上的男人给勾进了怀里了。在雷蒙还没有意识到他要做什么的时候，他已经扣着他的后脑勺亲了下去。很干净的一个吻，不带任何的气息。雷蒙被亲得有点懵，刚想要追着反击的时候，秦锦城已经松开他了。 奖励你呢。 秦锦城把雷蒙拉坐起身，一本正经地说道。 陈哥，你想夸我就直接说出来吧，这么含蓄搞得我多不好意思啊。 雷蒙仰着脸嗔了他一眼。秦锦城挑眉回看他，就见男人脸色突然一沉，凑过自己被吻的潋滟水渍的唇说道， 再亲一下。 真心没看出来这是有多不好意思。秦锦城高兴没吝啬的又按着人亲了一回，到最后发现局势有点不受控制的时候，才不得不叫了停。 明天我们去现场考察一下，具体的面积还需要再进行测量，官方给出的数据不一定准。 秦锦城推开雷蒙说起正事儿。雷蒙直起身斜靠在男人前面的办公桌上，目光淡淡地往他的某个部位扫了一眼，说道， 明天恐怕去不了了。 你有事儿？ 秦锦城没明白他话里的意思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雷蒙内心卧槽，微笑脸说道， 我没事儿，不过等明天再说，现在该睡觉了。 说完不打算让秦锦城再继续看文件下去了，把人拉起来拽进了卧室。秦锦城原本就洗过澡了，便先上床去。雷蒙冲了一个战斗潮，出来的时候秦总半靠在枕头上眯着眼睛，不知道睡了没睡。他轻手轻脚地爬上床，还没有来得及躺好，秦锦城已经一抬胳膊把他搂了过去。雷蒙笑眯眯地靠过去跟他滚到一起，两人搂在一处接了一会儿吻，便各自睡了。第二天天亮， 秦锦城起床的时候，发现房间里已经没有了雷猛的身影了。他叫了一声，没听到回答，来回扫了一圈，也没有看到留言条之类的东西，便找到自己的手机，想给雷猛打个电话。这才看到手机上的信息，五分钟前发的。 大宝贝儿，我去公司了，楼下有早餐，记得吃。那里难受的话，记得再涂点药膏啊。 哪里？那里？想明白雷猛在说什么后，秦锦城只觉得脸上一阵阵火辣辣的烧得慌。走了两步才意识到不对，昨天还没有觉得有什么，今天可是受了大罪了。他突然明白雷猛昨天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了。就他现在这个状态，还真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考察。算他聪明，知道一早就走了，要不然他可能会真忍不住地揍他一顿。雷猛神清气爽地来到了公司。 早走鱼，上次让你收集的燕郊的资料收集怎么样了？赶紧送我办公室来。简新人呢？我要看到我们下半年的项目计划表。对了，我说那边的账记得例行催一下。 一口气交代完，雷猛进了自己的办公室，抱着咖啡的邹鱼一脸的懵逼状。 简新，你有没有觉得雷总今天的状态不太对啊？ 有点儿，跟打了鸡血似的。你什么时候见他来这么早过？ 对吧？我还以为就我感觉奇怪呢。 有什么好奇怪的？燕郊的大丰收，雷总会这么高兴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对了，催账的事就交给你了，我去准备项目计划表。 简心说完便几步走远了。邹鱼一口咖啡呛在嘴里，差点没把他给直接噎死。 哎，怎么就交给我了？我跟雷红又不熟。 回答他的只有过道里呼呼而过的风声。郭杰从周雨潮的会所出来，酒醒得差不多了，要不是那个老男人还有点利用价值，他真是一秒钟也不想跟他多待。那副嘴脸让人作呕，幸好他还算有点脑子，没有碰他，要不然他杀了他的心都有了。想到自己跟周雨潮商定的事儿，他眼底闪过了一层狠戾。哼，雷某，这是你逼我的，可就怪不得我了。他拿出手机给安哲臣打了一个电话。 安哥，有空吗？我是小杰，我有事想跟你聊聊。 没空，少来烦老子。 安哲臣离开雷氏后，越想越窝火。他安哲臣什么时候被人这么无视过？于是自己找了一个酒吧，叫了几个长得漂亮的男孩陪他喝酒。只是这酒越喝越没劲儿，男孩也是越看越丑。喝得多了，眼前就总是雷猛那张妖孽的面孔，怎么都挥之不去。郭杰的电话来得很不巧，那时候他刚刚从酒吧里出来，正想打电话找个代驾。 别呀，安哥，你先听我说，我知道你想得到雷猛，我有办法帮你。 你刚刚说你是谁？ 郭杰。 酒吧过来。 安哲臣不相信郭杰有办法帮他得到雷猛，但他现在缺个代驾。郭杰到的时候，安哲臣已经靠着车门抽完了半包烟了。见到男人朝他跑过来，他直起身把车钥匙扔了过去。 开车。 郭杰愣了下，没有犹豫地打开车门上了车。 安哥，去哪里？ 送我回家。 安哲臣侧靠着车门打量起了面前的男人。听说这个郭杰是雷猛婶婶娘家的孩子，比雷猛还要小上一岁。 郭家的公司是个小公司，没什么根基，要不是背靠雷家，恐怕早被人挤垮了。不过这个郭姐长得还算标致，虽然不如雷猛那般倾国倾城，但也算是清秀干净，要不然江家那小子也不会看上他。不过看上归看上，但江家那小子接近郭杰的目的恐怕没有那么单纯。 郭杰是吧？我听说你当年毕业后就进了雷家实习，学到什么？ 哼，能学到什么？雷猛处处看不上我，根本不给我单独锻炼的机会，公司内的重要项目更是没有我参与的份。 是吗？雷红也不帮你，